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陪他小鸭崽儿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222集， 2048秋季赛 NXK 夺冠，当晚整个网络爆炸，除了冠军之宴、 NXK 等相关词条，陈辉兰乐这个名字又一次进了热搜。少年身患绝症，不得不巅峰退役，成了无数人的遗憾。如今奇迹归来，再次斩获冠军，这事儿只是听一听都觉得热血。加之他恰好踩在键盘模式的开始与结束上，连不懂电竞的路人也关注了几分。粉丝们更不用说，他们跟了一个赛季，越来越喜欢他，也越来越为他疯狂。毫无疑问，他已成为传奇。而传奇本人这个时候没心思关注网上的东西，他们开完新闻发布会便要和朋友一起去庆祝。朋友有两波，一波是电竞圈的，一波是一星人。他们每波的人都不少，干脆选在同一家会所要了几间包间。几位队友和网游的人不熟，主要和电竞圈的人玩。江晨和方景行则是两波都熟，只能来回转。二人在电竞圈这边喝了几杯酒，起身去找早已带队过来的一星人他们。走到半路，方景行突然笑道： 你说这像不像那什么？ 什么？ 婚宴上两位星人挨桌敬酒啊。 江晨看了他一眼， 可以提前熟悉。 那我能把这话当求婚吗？ 能，回头再补你一个。 方景行瞬间哑了一下，心跳漏了两拍。 这人真的是每次主动都让人受不了。 他把人往怀里一带，刚要吻进去，便听到不远处响起吱呀一声，包间的门开了。七号一出门就撞见他们这个姿势，急忙捂眼。 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 方景行哭笑不得，理智回笼，觉得不是个好地方。他牵着江晨的手上前，见着电灯泡是一星人发给他的房间号出来的，问道： 你是？ 七号放下手，这次没有刻意变声，而是压着声音笑眯眯的道： 你们猜。 好极了，是他。 也不知是化了妆的缘故，还是脸上贴了东西，乍一看竟然看不出原先的影子。 不愧是专业人员。 江晨沉默地盯着他看了好几秒，没有忍住问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： 去厕所怎么办？ 下午没怎么喝水，看比赛的时候没去厕所，这包间有单独的洗手间，男女通用，所以没麻烦。 他说着让开房门。 都在等你们呢，进去吧，我去打个电话。 二人目送他踩着长靴哒哒哒地走远，背影还有些风姿摇曳，又沉默了一下。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 我其实也说不好。 两个人开门进屋，顿时听到了欢呼声。来聚会的大都是如意和几大帮派的人，他们经过一晚的相处已经混熟了，此刻见两位大佬进门便鼓掌恭喜。 哎，冠军来了。 恭喜恭喜。 我看得热血沸腾的。 方景行敏锐的在一堆祝福里听到了一句百年好合，笑得愉悦。 谢谢。 一行人站起身帮着他们做了介绍，二人边听边打量。 顾问的气质和如初差不多，属于霸道总裁类型。白龙骨、飞星众目是中等偏上的帅哥，各有各的特色。柳和泽微胖，朝辞和穆加索都戴眼镜。幸天成是个豪爽的男人，镜中人则刚好相反，长得很清秀，据说是个艺术生。而如意这边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人渣组合，颜值都非常能打，尤其是炸子，一双桃花眼满是笑意，风流倜傥的，显然现实中也是个祸害。人渣组合看着两位大佬有点啧舌，虽说他们知道这两位大佬长得好，但面对面的感觉还是不一样，冲击更大。情深长寿往炸子的肩膀一搭，沉痛地捂着胸口。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内部消化？咱们一人一个不好吗？ 嗯。 老梧桐发芽听得清楚，嫌弃地往边上挪了挪。 你俩也内部消化不就得了？ 我倒是想，他不睡我呀。 兔子不戳边草。 他掐把对方的脸。 都是一个帮会的，睡完把你给甩了，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多不好看。 别担心，我甩你。 你到时候就舍不得了。 情深长寿盯着这张脸，舔舔嘴角，再次凑近。 真不吃？ 不吃。 换如初呢？ 渣子沉默两秒。 我考虑一下。 情深长寿拍开他，痛心疾首。 狗屁的不吃窝边草，说白了就是不喜欢我这个类型的呗。 我和如初只能睡一个，睡谁？ 情深长寿也沉默了两秒，说道， 如初。 这不就得了。 他们两个都懂，主要是他们这样的容易睡，如初那样强势还禁欲的不容易睡，有机会当然睡他。情深长寿不甘心， 有本事别点如初，你再换个人，我肯定选你。 附近的如初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往那边看了一眼，人渣组合立刻老实，拿着杯子喝酒，正正经经的。老梧桐发芽，默默又往旁边挪了挪，远离这两个作死的货。如初看了两眼，收回视线。旁边的谢成言道， 怎么？ 没事。 谢成言没再多问，见小舅舅打完一圈招呼过来了，给他让了位置，激动地抱了他一把。十号落后一步，等影帝抱完也跟着抱了一下。注意点，有主的。谢成言和十号斜他一眼，后者哦了声，乖乖喝果汁。前者看在是发小的份上，勉为其难的也给了他一个恭喜的拥抱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